慰问去吧。若被父王知道，你我吃罪不起呀。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，怎会知道？ 共产前方又有什么？ 我看共产党大姐的话会共的好。 你呀，就是胆小。 各位姐姐，我们快快破开云雾吧。 慢着， 大姐，大姐， 你 看， 只可偷看片刻， 晓得。

Bye.

讲话。我尚无天瓦遮身体，小曾图你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受气。欢迎许下接鸾凤，夫妻恩爱乐融融，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，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重。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哎，免送。

真是苦尽是老婆 心 玉儿啊，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？长亭空，冰儿咋用？相见风沙残红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 太傻 民族自恨呀，大不了元宝早送。 思念